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动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是九月奇迹组合带来的一首《恭喜你》，恭喜你一年比一年好运气。过年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，这里是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。接下来我们带来的是林维文演唱的山西民歌《浇成山浇成水》。山西民歌的旋律格外优美，像山西的面食一样味道丰富，听了以后让人非常的有满足感。 叫那个叫成他，叫了个温水。 坐过那好车吗？走过你来

夕爆节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接下来继续来到耳边的是阿卜杜拉演唱的新疆民歌《刀郎麦西莱普》，音乐中用到了刀郎民间艺人们的演唱，而麦西莱普在维吾尔语里面是聚会的意思，通常除了丰盛的瓜果饭食之外，歌舞是必不可少的。本时段的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就到这儿了，我是江夏，和编辑张欣为您送上新春的祝福，祝您春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吉祥如意。 Ana yurdum ara töhbe, töhbe miras, miras bi baha meşre.Kamalet kapt koynunda mukam El neğme cambazlı Özeldin zat uygurga icazetsiz İcazetsiz İcazetsiz Rava meşre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上的路有无数，最难忘我童年的路，它是阳光，它是梦幻，是妈妈温暖的手臂和爱抚。世上的路有无数，最难忘我青春的路，它是曲折，它是变幻，是泪水，它是的欢乐和痛苦。